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对话系统。最近呢，人工智能领域的后起之秀 Facebook 着实火了一把。根据2017年6月17日美国大西洋月刊的报道， Facebook 人工智能实验室设计的两个聊天机器人在谈判的训练当中发展出了一种全新的，而且是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语言。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啊，一时间引得各路媒体蜂拥而至，煞有介事地讨论着人工智能如何颠覆人类对于语言的理解，进而又联想到人工智能会不会进化成为热映的新片《异形契约》当中 David 的角色，人类的命运呢，仿佛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可事实真的这么耸人听闻吗？如果在网上搜索这些内容的话，你会发现，那就像两个孩子之间的这个咿呀学语，根本没有任何语义可言。所以说呢，也倒确实是人类无法理解的语言。于是，本来是一次模型训练的失误，愣是被唯恐天下不乱的媒体解读成为世界末日的启示录，这也真的让人哭笑不得。言归正传，人工智能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赋予机器使用自然语言和人类交流的能力。虽然这个目标在科幻电影当中早已实现，但是在现实里依然任重而道远。所有对话系统的祖师爷是诞生于1966年的 Eliza， 它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工智能专家约瑟夫·威森鲍姆所设计的。有些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这个 Eliza 扮演的角色是心理咨询师，并且在这个角色上呢，获得了相当程度上的认可。Eliza 她是根据人工设计的脚本来和人类进行交流的，他并不理解对话内容，不知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是通过说模式匹配来搜索合适的回复。设计者维森鲍姆他将 Eliza 的基本技术问题总结成了以下的这样五个，其中包括重要词语的识别、最小语境范围的判定、恰当的转化选择、适当回复的生成、最后呢还有结束对话的能力。这也为前赴后继的对话系统研究者们指明了一个方向。如果说 Eliza 代表了对话系统的 1.0 版，也就是对话机器人的话，那么以 Siri 啊、Cortana 呀、还有 Google Now 为代表的这个语音助手，就代表了对话系统的 2.0 版，也就是智能个人助理。它们的作用呢，是提供各种被动或者主动的帮助，从而呢，帮助用户在多个垂直领域完成任务。还是以 Siri 为例， Siri 的系统运行环境呢，被称为叫做活跃本体。在这个活跃本体当中，执行系统它会调用所有的系统数据啊、词典呢、模型啊，还有程序，来对用户的输入进行解析，从而呢理解用户意图，并且调用外部的服务。解析的过程呢，是由执行系统来完成的，它包含着语言解释器、绘画流控制器，还有任务控制器这三个部分。语言解释器呢，对文本形式的用户输入来加以解析，绘画流控制器根据语言解析器的结果来生成绘画，那么协同控制器呢，则确定 Siri 最终的输出。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作为对话系统 3.0 版的社交聊天机器人正逐步的走向成熟，他们呢能够满足用户对于沟通、情感以及社会归属感这样的一些感性的需求。这一领域的一个大玩家就是互联网的新晋巨头 Facebook。 自从2015年起， Facebook 开展了大量针对于对话系统的研究，而在2017年的国际学习表彰会议当中， Facebook 也系统地展示了在对话系统上的研究成果。 Facebook 的一个研究方向是通过端到端方式自行训练对话系统的可能性，诸如语音助手之类的这个传统对话系统都是目标导向的，也就是说它的对话的目的是在有限的轮次当中解决某一些问题。那么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呢，语音助手通常采用了一个空位填充的方式，每个空位的话，它代表着对话所涉及内容的一个特征量。对于像餐厅预订这样的对话系统来说，它的空位就会包括餐厅位置、价格区间、还有菜式类型这样的一些内容。但是这样的对话系统的话， 它不光需要大量的人为训练，而且呢，也只能适用于特定的问题，难以推广到其他的应用场景之下。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任务它所定义的特征量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一个用来做餐厅预订的对话系统，显然呢，就不能实现推荐电影的任务。相比之下，基于神经网络的端到端对话系统就不需要人为的介入，而是呢，从对话本身当中进行学习。所有的元素都是从过往的对话过程当中利用训练来产生的，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对对话的内容做出任何鲜艳的假设。这种方式呢，理想情况下无需人为的干预，它训练出来的对话系统也就具备更强的通用性。端到端对话系统的话，它采用的模型呢是记忆网络。相对于普通的神经网络，记忆网络的优势在于说能够实现长期的记忆，那么对话里的每一句话都被存储到记忆模块当中，它可以保证信息不在压缩的过程当中产生丢失。正因为如此，记忆网络能够实现基于过往对话内容的学习，通过迭代读取已有对话的内容，并结合短期的上下文语义来确定它的输出。但 Facebook 对对话系统的期望啊，远非实现餐厅预订这么简单。他们的愿景是实现具备通用人工智能水平的语音助手。这个助手呢，既可以自由的聊天，又能根据目标实现知识库的调用。 Facebook 的研究一方面通过记忆网络的引入避免大量的人工的干预，能够解决了通用对话的方法论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提出了将一个对话任务分解成若干个子任务的这种方法。这样的话，它就简化了技术实现还有定量评价的一个难度，给通用的对话研究呢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方向。在 Facebook 看来，对话系统当中人为干预的作用是纠正机器所犯的错误，并且呢不让它再出现相同的问题，不会被同一个石头绊倒两次。在大多数研究依然聚焦在对于固定数据集中标签数据学习的情况之下， Facebook 独辟蹊径，提出了通过和人类对话者的线上互动实现学习这样的想法。人工智能对话系统呢，它既能根据负向反馈， Facebook 所研究的这种对话系统呢，既能根据负反馈对模型进行调整，也能根据正反馈对模型进行加强。这两点呢，对于在通用环境当中使用有监督模型训练出来的聊天机器人是尤为重要的。在与对话伙伴的实时互动当中，对机器人对话内容的反馈被纳入到深度学习的整体框架之下，对话本身是在问答任务的背景之下进行的，那么机器人必须要以简短的故事或者说一组事实来回答对话伙伴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反馈的形式包括两种，一种是在常规的深度学习里使用的明确的数字类型的回复，另外一种呢则是在人类对话当中更加常见的文本式的反馈。它的对话伙伴也既可以是对话模拟器程序，也可以是真实的人类。在处理反馈的过程当中，如何以最小的反馈量来实现对于机器人的高效训练，机器人如何利用不同类型的反馈信号，以及在实时的学习当中如何避免收敛性差还有不稳定性，这些问题都是这个系统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Facebook 使用的聊天机器人呢，依然是基于记忆网络的端到端模型，并且采用深度学习来进行训练。训练的结果表明，在考虑学习算法当中不稳定性问题的前提之下，线上的实时训练还有迭代训练都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那么在机器人已经受到初始固定的数据集训练的前提之下呢，和人类的实时或者半实时的互动能够有效地提升机器人的表现，这样的学习过程甚至于说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这说明呢，学无止境的道理对于人工智能也是同样适用的。 Facebook 的这个研究呢，它的意义在于说重新审视了监督在对话系统训练当中的作用。监督的目的并不是说纠正每个单独语句的错误，而是要从策略上动态的来改善对话的表现。和人类对话伙伴进行实时互动，某种程度上讲呢， 可以看成是对机器思维方式的一个训练。互动的引入，它突破了暴力搜索这样的传统的方法，能够让聊天机器人基于推理而非基于寻找实现对话内容的选取。这呢，也能够给通用人工智能带来一丝微弱的曙光。当人类遇到难以回答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会选择反问，可聊天机器人呢，要么只能选择猜测，要么呢就是调用外部的搜索引擎，这显然达不到良好的效果。在互动当中，聊天机器人不仅要回答问题，更要提出问题，并能够从提问当中进行学习，这也是智能聊天机器人应该具有的一个性质。机器人的提问的话，它可以细分为三个场景。第一，当机器人不能理解对话伙伴的表述的时候，需要进行问题的澄清。第二，当机器人在对已有知识库的推理当中遇到麻烦的时候，需要进行知识的运用。第三，当机器人的已有知识库不完整的时候，则需要进行知识获取。在不同的场景之下呢，机器人提问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在问题澄清里，机器人会要求同伴确认问题，或者重新表述问题。在机器运用当中，机器人会请求相关的知识，或者询问问题呢，是否与某个特定的知识相关。而在知识获取当中，机器人则会直接要求对话同伴给出确定的答案。相对于特定的提问任务，那么在提问的互动当中，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机器人它要学习在什么时机提问，以及提问什么样的内容。在现实当中，机器人的提问它通常会消耗人类的耐心。一个像十万个为什么一样的机器人肯定会被迅速的弃用。所以说，机器人对于何时提问和提问什么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判断力的。而这种判断力呢，可以通过强化学习来进行建模还有训练。实验的结果表明，理想的提问策略应该是机器人首先学习对话的任务，再来根据基于提问成本的问答策略还有自身回答问题的能力来改善自己的性能。今天我结合着 Facebook 公司所公开的论文和你分享了对话系统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最新的进展，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早期的对话系统通过模式匹配和智能短语搜索实现对人类的核实回复。第二，智能个人助理可以帮助用户在多个领域完成任务。第三，社交聊天机器人的作用是满足用户的情感需求。第四，神经网络结合深度学习能够帮助社交聊天机器人实现通用化的学习。社交聊天机器人的发展呢，也带来了关于道德规范的问题。一些机器人从社交网络上学到的想法需要引起人类的注意和警惕。那么结合着人工智能在无人武器当中的规模化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进行法律的约束似乎呢已经迫在眉睫。那么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人工智能它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呢？